各位法师，各位同学，请坐，请大家跟着我一起皈依三宝，阿舍利全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此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。两足中尊，皈依达摩，离欲中尊，皈依僧伽，诸众中尊。阿舍利全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此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达摩，离欲中尊，皈依僧伽，诸众中尊。阿舍利全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此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达摩，离欲中尊，皈依僧伽，诸众中尊。请睇大经科注第477页第六行，第六行下半段，从二原理菩提心睇起。二原理菩提心，括弧里头讲，此即物成之圣意菩提心。前面我哋学过原是菩提心，主要讲四宏誓愿，有事一定有理，理物宗里头称为圣意菩提心。念老呢度有简单介绍，一切诸法本来寂灭，就是理，就是大乘经上常讲的诸法实相，实相是真相，诸法是全宇宙。我们大乘里面常讲的遍法界、虚空界，一切万法就是诸法，亦即是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讲的五句，最后一句何其自性能生万法，万法是自性所生，自性呢是能生，能所是一不是二，能生的自性本来寂灭，所生的万法当然亦是本来寂灭，咁喺理上先讲得通。心罗万象，我哋接触到嘅六根所缘嘅眼缘嘅色尘、耳缘嘅声尘、鼻闻嘅香尘、舌尝嘅味尘、身体接触嘅触尘、起心动念第六识所缘的法尘、六根所缘的境界，六根是能源，境界是所缘，能所亦是本来寂灭。不单止所生的万法是寂灭的，能生那个六根亦是本来寂灭。边个睇得见？大乘经上常讲八地以上，我哋听到耳熟，讲嘅次数亦多，真嘅系正面咩？真嘅，非常唔好懂，真唔好懂，明明摆喺眼前，点解讲佢系正面嘅？我哋非常幸运。生在这个时代，它是什么时代？ 是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，量子力学家亦不过在最近20-30年之内揭开宇宙的奥秘物质现象。物质现象呢，它里面刚好能生所生都是物质。你看六根是物质，六尘亦是物质，它对起来了。科学家点个睇法呢？科学家自从发现微中子之后，就同我哋讲一句话：宇宙之间根本冇物质呢样嘢存在。物质系乜嘢？六根系物质，六尘亦系物质。六色里头，除了意识之外，前五色同物质脱离不开关系。科学家同我哋讲，确确实实冇物质呢样嘢嘅存在。物质从边度嚟嘅？物质系到底点嘅一回事？科学用嘅方法同佛法完全相同。佛用分析方法，一分成七份，七份里头一份再分七份，再从里面抽一份出来分七份，分到最后唔再分得。最细嘅物质现象叫极微色，亦叫轮虚尘，同虚空做邻居，佢一分就冇啦。就是它细到无得再细，分到不再分得，叫微中子，极微色。现在科学叫它做微中子，或者中微子都得。它体积到底有几大，它不再分得，再分就没了。科学家跟我们说，一个微中子，它的体积是一个电子的100亿分之1。原子里头有电子，电子好细。原子是电子和原子核中子组成的。我们肉眼已经看不到了。80年前发现原子，科学进步好快。在我们有生之年，从它发现一直发展到而家，我哋都仲能见到。我哋睇报告，科学家同我哋讲，100亿个微中子，就係佛法讲嘅极微之微。100亿个，佢嘅体积等于一个电子。等我哋有咗个概念，它确实太小了，要在科学家用的专业显微镜里头先见到，通常看不到。这样东西佛见到了，所以那些量子力学家对佛佩服到五体投地。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没有科学，他怎会知道？讲得那么清楚，比科学报告讲得仲详细。你睇慧能大师，唐朝时候人，距离我哋而家1000几年前，嗰阵时亦冇科学，佢开悟啦，佢见到啦。点知佢见到？佢开悟讲嘅最后一句话：何其自性能生万法，咁唔系就说明啦咩？现代科学里头发现的，能大师一语道破，他点知的？他没有用科学仪器，他用禅定功夫啊！他未学过，他就知道了。释迦牟尼佛知道更早了，3000年前，释迦牟尼佛见到了。慧能大师距离我们1300几年。 佢见到啦，见性嘅人都见到啦，就系明心见性，亦叫大彻大悟。大彻大悟嘅人，佢睇到啦，佢喺禅定里头见到啦，唔使儿戏，唔使学。所以佛法嘅教学，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智慧。佛法修学嘅主要目的系叫你开悟，小悟系阿罗汉，大悟系菩萨，大彻大悟就成佛啦，亦叫法身大士。法身大士能现身，能现佛身教化众生，但系佢仲未证得究竟圆满。点解无始无明习气未断，但系宇宙之间嘅真相，八地就可以见到。八地以上仲有九地，有十地，有等觉，有妙觉，五十二个阶级，最高嗰五个阶级都能见到。这个诸法实相本来寂灭，见到本来寂灭。我哋如果问，总亦要俾我哋一个概念，佢哋系咩境界？其实我哋喺经教度时时讲到，就系佢哋六根接触六层境界，确确实实做到唔起心唔动念。唔起心唔动念就系寂灭相。你喺唔起心唔动念嘅呢个心，睇一切万法都系幻相。呢个幻相佛讲得好清楚，一切法无所有，不境空，不可得。这个时候点呢？彻底放下啦。咁系咩境界？法身菩萨嘅境界。华严圆教初住以上就证得。证得功夫有浅深唔同。浅嘅比较模糊。好似睇嘢，我睇到啦，唔系好清楚。功夫深嘅，我睇到啦，睇得好清楚。我哋将十部土里面四十一位法身大士用咩能力体会，就用佢哋通通睇到诸法实相，只系清晰度唔同。如果完全清楚，一丝毫都冇差别，咁就系妙觉果位。妙觉果位甚至连一真法界在十部庄严土，亦系假嘅，亦唔系真嘅。所以《金刚经》上讲，凡所有相，冇讲十部土例外，冇讲佢除外，十部土亦喺里面。十部土点嘅一回事，佢冇生灭，佢有隐现。有缘佢就现相，冇缘佢唔现相。现相唔讲得佢生，唔现相唔讲得佢冇。无论现相唔现相，本来寂灭，咁系真嘅。所以呢种系法身菩萨嘅境界，边个能知道？慧能知道。除慧能之外，喺中国历代确确实实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嘅嗰啲大师大德，仲有在家居士证得嘅，佢哋都见到，都见到事实真相。事实真相里面，你睇佢就安住中道实相。这个安住就是佢永远唔会起心动念，无论境界对住面前，或者境界唔喺面前，佢住喺中道，佢住喺实相里头。实相无相，实相无不相，实相无相系实相嘅体，实相无不相系实相嘅起用，就系隐现中道实相，同 中道实相，能生万法，都唔执着，都唔分别，都冇起心动念啦。知道佢不境空，不可得，众生迷喺法相里头，唔知法性，迷于法性，亦迷喺现相里头。因为迷就造业，做咩业？起心动念系造业，分别执着系造业。如果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通通有，咁就做六道轮回业。如果只有起心动念、分别冇执着，佢做方便有余土嘅业。方便有余土就是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法，他做这些业必须不起心不动念不做业了，他醒了。虽然醒了，习气还有，习气不障碍第二样，只障碍一件事，回归常直光。佢到十步土，十步土系佢嘅受用土所感得嘅。感得乜嘢？感得自性现相，就系能生万法。如果无名习气断干净冇咗，佢就唔现。唔现系咩境界？常直光。我哋经常常讲嘅无量光、无量寿，就系赞叹呢种境界。光寿系因唔系义，光系就智慧讲嘅，无所不知、无所不晓，佢真智。宗教里头讲嘅全知全能，系赞美上帝嘅。上帝系咩人？在佛法里面讲，他全知全能就是法身佛嘛。如果他还有起心动念，他就不是法身佛。那是什么身？应化身，不是法身。佛法什么都能解释得通，都能讲得圆满，叫人心服口服，不可思议的真实智慧。呢种智慧德能上好神通，佛讲得好清楚，一切众生个个具足，唔单止有情众生具足，花草树木亦系众生。众生嘅意思系众缘和合而生起嘅现象，花草树木众缘和合，山河大地亦系众缘和合，凡系众缘和合嘅众生，通通具足。具足无量智慧，具足无量德能，具足无量神通。同一件事情啊，华严经上同我哋讲清楚啦。花有花神，树有树神，山有山神，河有河神，系咪真嘅？真嘅。如果树冇咗呢啲，我哋人要讲灵魂亦冇啦。有啊，事同理分唔开，心同物系一体，唔分得开嘅，分开就错啦。而家量子力学家将呢个问题搞清楚啦，知道精神同物质系一体，物质从边度嚟嘅？系精神喺极其高度频率震动自众产生出来的幻象，那就是物质。这个幻象存在的时间有几长呢？就是我们从弥勒菩萨对话计算出来的。一秒钟 ,2240 兆次的波动，每个波动就是一个画面。科学家制造出电视，制造出收音机，电视能收到影像，全是波动的原理。电视 它的频率有几高呢？一秒钟一百次，一秒钟一百次的波动现象一百次。想下弥勒菩萨，弥勒菩萨同我哋讲，我哋现前好似系真嘅呢个世界一样。我哋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一秒钟有几多次？2240兆，单位唔系万，单位系兆，兆系几多？万亿叫兆，一万个亿叫一个兆。佢一秒钟波动嘅频率2240兆，我哋完全唔知佢系假嘅，我哋都将佢当做真嘅，全系假嘅。所以明白人、开悟嘅人、明白人、见到事实真相嘅人，知道一切诸法本来寂灭，讲佢寂灭啦。波野经常讲本来空寂，甚至讲得咁干脆，一切法无所有，不净空，不可得，讲得咁干净。所以你要放下，你唔放下错啦，你唔放下就系迷，你唔放下你嘅智慧德能上好神通，通通唔会现前。要知道所有一切众生呢四样嘢，智慧、道力、上好、神通，通通系平等嘅，圆满具足，同诸佛如来冇丝毫差别，你通通具足。科学家达唔到，科学家用乜嘢？用数学，用仪器能观察到。所以虽然观察到微中子，自己唔会受用。你睇八地菩萨见到微中子，佢有受用。咩受用？智慧、神通、道力，佢通通有用。科学家虽然知道，仍然系凡夫，六根接咗六尘境界，仲系起心动念，仲有分别，仲有执着，道道地地嘅六道凡夫。我哋可以咁讲，科学家知道嘅系知识，系知识知道嘅。八地以上呢，佢系智慧知道嘅。知识同智慧系两件事情。知识凡夫可以学得到，智慧学唔到。智慧一定要定功，一定要放下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，回归你嘅真心。真心系咩心？我哋经题上讲嘅清净平等觉就是真心。清净心是啱啱接触到真心，不圆满。阿罗汉的心、辟支佛的心清净，再提升平等心。平等就是菩萨，再提升就是觉。你看前面有定慧还未完全生起来，到觉的时候那个定完全恢复，自性本定的功能，自性里面的智慧德能上好，通通显出来了。在哪里？就在极乐世界。极乐世界是究竟圆满自性本定所显现的，如果自性没了就现不出来，自性通通有，真的假的，好的坏的，自性全有，跟住众生嘅念头喺度变化，所以佢非常非常唔稳定。呢个系阿赖耶识，妄想杂念太多啦，无量无边，冇恢复到自性本定。自性本定就系慧能大师第四句讲嘅，何其自性本无动摇。本无动摇就是自性本定，所以为什么要修定？因为定是你的本来面貌。心动了，动了是反常， 心本来冇动，你点解要动佢？一动就错啦，一动就叫无明，一动叫阿赖耶，一动系妄心，佢唔系真心。所以十法界里面众生真妄和合，一半真一半妄，真能现，妄能变。如果冇妄，真嘅能现就系一真法界，就系十部土。诸佛如来十部土完全相同，极乐世界无比特别殊胜。殊胜喺边度？殊胜喺同居土、方便土，亦系心现无色变。无色变唔系就系一真法界咩？是真的。法说法善巧方便，随顺我们众生的知见，没有完全讲清楚讲明白。为什么？怕你怀疑，所以跟你讲，记录世界有四土三辈九品，我们见到原理就没有了，原理四土三辈九品全没有了。咁系咩呀？系你呀嘛。系本来寂灭嘅。边度有？你如果执着个有错啦咪啦。但系众生偏偏喜欢执着。要打破沙盘问到笃。佛有办法教你亲自证得。但系要随顺佛菩萨嘅教诲咁先得。对佛菩萨教诲产生怀疑，咁就自生障碍。障碍唔喺外头，外头冇障碍，外面人事物都障碍唔到你。起心动念第一个障碍，分别第二个障碍，执着第三个障碍，弊啦，咁就错啦。所以前面讲愿是菩提心，在第三行，在我们这个版本477页第三行，一愿是菩提心，就是密宗讲的行愿菩提心，它是修德，在修行过程中讲的。现在我们读到二愿理菩提心、圣意菩提心，它是果，修因正果，因修满了，果位现前，就是你见到一切诸法本来寂灭。几时见到的？你本无动摇的心现前就见到了，你就开悟了。能大师开五句话讲同一件事，那件事就是诸法实相，那件事就是第一句，一切诸法本来寂灭。他用五句话来讲，第一句讲本自清净，第二句讲本不生灭，第三句讲本自具足，第四句讲本无动摇，最后一句能生万法。五组一听真开悟了，咩都唔使讲啦，衣钵传俾佢，叫佢快啲走，匿埋喺猎人队度匿咗15年，唔系短时间。所谓时至因缘，佢虽然早就开悟，时间唔啱，唔系呢个时候出嚟，15年之后出嚟冇问题。大家对佢尊敬甚，嗰个时候出嚟冇人服气，人都想害佢，所以时至因缘要认识。自行化他，菩萨事业，化他的方法无量无边。你看在现代这个时代，海贤老和尚大彻大悟明心见性，他是点教化众生的？妙极了。释迦牟尼佛大彻大悟点教化的？就看他生在什么环境。慧能大师出生的社会是什么环境？他用什么方法？ 我哋睇清楚环境啦，就知道自己喺而家呢个时代应该要点做，唔使问人啦。喺呢个世界上，老和尚距离我哋最近，系我哋最亲切嘅好榜样。自行化他，老实真做，要低姿态，要谦虚，要忍辱，要好似老子咁。老子有三宝，第一个慈，慈就系慈悲心；第二个俭，节俭。所以老和尚吃嘅系苦，着嘅系宝嘅。喺间庙仔，冇人睇得起佢，一生平安无事，日日增长道业，系我哋嘅好榜样。见人懂得惯忌，先能应病与药。无论上中下近，见到佢都得利益。老和尚讲嘅高明到极处。你学佛目的系要成佛，用咩方法最好？一句佛号。成功失败嘅关键喺自己，唔喺外头。喺外面就难啦，成唔到佛；喺里面就容易。我要成佛，我就成佛啦。唔喺外头，系乜嘢？老实听话，真干。海贤老和尚就靠呢啲条件，海庆亦靠呢啲条件，老德和尚亦系靠呢啲条件，佢母亲在家居士亦系靠呢啲条件都成功啦，而且成就都好叻添。咁系咩啊？人哋做得彻底，感得诸佛护念，感得弥陀加持。我哋要学，要真学，真学点学法？我劝大家只光点，每日至少睇三次，一年唔间断睇上一千次，你就明白啦。你能睇两千次，睇三千次，你好可能就到佢嘅境界。老和尚对我哋现身说法，下年居老居士、黄念祖老居士、慧经集注，系劝我哋劝受。海贤老和尚现身说法，为我哋做正传，做个生嘅证据，比前面两位仲殊胜。但系呢三个人一个都唔少得，少咗个就唔圆满啦。海贤老和尚一生将无量寿经就系下年老嘅汇集本，黄念祖老居士嘅集注本，我哋用嘅呢个版本，佢里头嘅点点滴滴，佢全落实啦，落实喺佢嘅生活，落实喺工作，落实喺处事待人接物。所以我话佢系一部生嘅无量寿经，你喺佢身上见到无量寿无量光，你喺佢嘅行持上亦能见到无量光寿，生活无量光寿，工作无量光寿，待人接物无量光寿，不可思议嘅。我哋生喺呢个时代非常幸运，生喺六祖嘅时代见唔到，生喺乾隆时代亦见唔到。我哋而家见到啦，佛菩萨嘅慈悲，佛菩萨嘅恩德，令我哋喺咁嘅环境、苦难动乱嘅时代，我哋能往生，我哋能喺呢度生起坚定嘅信心、坚固嘅愿心。前面第十八愿十念必生同我哋讲，就算做咗五逆十恶，甚至重到唔会再重嘅罪业， 就是破和合争，你能顺受奉行念佛求生这个法门，通通得到，咁仲得了嘅？咁先系阿弥陀佛真正究竟慈悲，究竟方便。未遇到，咁就冇办法。遇到啦，搞清楚，搞明白，边个唔往生？我每日朝早起身拜佛，最后三拜，对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礼佛三拜，求生净土，冇分别的，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往生净土，都能好快证得无上菩提。我哋睇到呢度，要安住中道实相，点个安法？我有冇份？有份。点安法？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乜嘢都冇，就是安住中道实相。中道实相就是呢句佛号。我哋将呢个信息同你讲，我冇讲错。佛号功德不可思议，佛号功德讲唔尽。唔单止我讲唔尽，诸佛如来一切同我哋讲亦讲唔尽。点解讲唔尽？佢係清净嘅。唔清净嘅都有始有终，能讲得尽，佢就係自性。自性大而无碍，小而无奈，你点讲？所以愿你菩提心同原是菩提心是一体两面，分唔开的。睇下面嗰句，以愿成上求下化之愿行，是为最上之菩提心。安住中道实相，唔系乜嘢都唔做，上求下化做啊。上求下化唔系着咗相咩？佢唔着相，佢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。上求系阿弥陀佛，下化一切众生，心里头仲系一个阿弥陀佛，心里头冇第二个念头，冇妄想，冇杂念，着衫食饭，心里头系阿弥陀佛；工作，心里头系阿弥陀佛。待人接物，心里头亦是阿弥陀佛。除阿弥陀佛，心里头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，就是一转阿弥陀佛，妙极了。不妨碍上求下化，不妨碍生活，不妨碍工作，不妨碍待人接物，活活泼泼，愿你菩提心真正有受用，受用里头得大自在，千祈唔好着相，就是绝对唔摆喺心度，摆喺心度，心就是一个杂念，就是一个妄想，将愿你菩提心破坏了。我哋睇下面嗰段，下面嗰段讲得更清楚，更明白。新罗缘晓师于中要论无上菩提之心曰：一者随时发心，二者顺理发心。现随时者烦恼无数，愿色断智，善法无量，愿色受智，众生无边，愿色度智。我哋一睇就知道，同前面讲嘅四宏誓愿同一个意思。断恶修善做唔做？要做，要做得好认真。点解啊？为众生，唔系为自己。做得非常认真，心里头干干净净。咁就係作而无作，无作而作。 从理上讲无助，从事上讲真感。理事无碍，事事无碍。念佛人全心全意靠定阿弥陀佛。所以海贤老和尚亦同我哋表呢个法，佢老人家讲阿弥陀佛系我老和尚嘅根，咁就靠定啦。呢一点我哋要学嘅。我哋嘅根本系乜嘢？根本就系阿弥陀佛。世间有几个人有依靠？嗰、那个依靠能靠得住咩？阿弥陀佛靠得住，一啲都唔假。阿弥陀佛喺边度？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，法身如来啊！我哋起心动念，佢知道；我哋言语造作，佢知道。时时想住，我哋嘅警觉心就提升起嚟，绝对系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。我哋睇文，佢里面讲于此三事决定其愿。第一个初是如来断德正印，再是烦恼无数释愿断智，是断德。善化无量愿释受智，是智德。次是如来智德正印。第三众生无边释愿道智，是因德正印。使唔使受？要受，要好认真咁受。但是从理上讲，断恶唔着断恶嘅相，行善唔着行善嘅相，度众生唔着度众生嘅相，咁就啱。咁就系安住于中道实相。唔系话安住中道实相，恶都唔理佢，唔使断，善亦唔理佢，唔去受，众生亦随得佢，佢有佢嘅业报，咁就错啦，完全堕落到凡夫。所以断恶修善要做，非常认真咁做，唔着相，着阿弥陀佛嘅相，好啊。绝对唔好着世间相，绝唔为名闻利养，更唔可以贪图享受，名亦系享受。点解啊？动呢种念头系轮回因，你断恶系离三恶道嘅因，修善系想得人天福报嘅因。咁错啦，同圣德唔相应，同六道轮回相应。虽然先生人天，享人天福报，出唔到轮回，出唔到轮回，肯定做轮回业。做轮回业，点会往生极乐世界？呢啲因果唔可以唔知道。你睇呢三德，断德、智德、因德，三德合为无上菩提之果，即是三心，总为无上菩提之因。因果虽异，广长量齐，等无所为，无不包顾。呢几句话要细心体会。因果虽然唔同，断烦恼是断德的因，修学善法是智德的因，度众生是因德的因。这三德合起来就是无上菩提的果报，就是三心，总为无上菩提之因。无上菩提是圆满回归自性。究竟回归自性，因果虽然不同， 下面比喻得好好，广场亮齐，等无所谓平等的。因果是因，不是二。后面那句好啊，无不包顾。世出世间一切法，全在里面。如经言，法心不境，而不别。如是二心先心难，自未得道先道他。是故我礼初法心，初法心菩萨确实慈悲心好重。初法心点学？我有几大智慧，有几大定功，有几大戒行，唔使等圆满，而家就帮助众生。好似海贤老和尚一样，你睇佢老人家行过嘅路，佢二十岁之前可以话吃尽苦头，而且知道嗰啲苦都系果报，过去今生五善嘅果报，特别为我哋显示出嚟，就系佢种冬瓜嘅故仔。种咗个冬瓜，俾佢堂细佬收咗，佢亦唔知系堂细佬偷嘅，佢就喺度细细声念：边个偷咗我个冬瓜，就叫佢生疮有病。谂唔到佢个咒好灵，三日之后，佢堂细佬真嘅生疮有病，起唔到身，俾佢阿婶知道咗。阿婶就怪佢：你堂细佬只摘你嘅冬瓜啫，你呢个细路仔个心点解咁黑？就佢生疮有病，起唔到身。佢呢个时候一下就惊起嚟，我谂住好玩啫，边系真噶？念头真有咁大嘅力量，快啲改口，叫佢快啲好，叫佢快啲好。念咗两日，佢堂细佬就好返啦。咁系咩呀？就系念力能量不可思议。从此之后唔敢再怨恨人。点解？知道怨恨系造业，系叫人受苦。好似喺佢十二岁嘅时候，佢就知道念力嘅能量不可思议。咁对以后师父传佢念佛法门，佢懂啦。我如果念佛，同佛就心心相印，念咩言咩，千祈唔好念恶事，念恶事就长恶，会有恶报。虽然佢未读过书，未听过圣言教诲，佢本性善良，在日常生活中时时有启发，那就是智慧。为什么？心清净，心慈悲，他能体会到佛法里面讲的大道理，五学经典亦能体会得到。此心果报虽是菩提，就是成佛，而其花报在于净土，就是往生。城中之特别，特别有把握。点解？佢有往生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平平安安成就。所以言者，菩提心量，菩提系觉，就系自性本觉，广大无边，长远无限。长远无限系从时间讲嘅。广大无边是从空间讲的。菩提心量，心包提去，量周沙界，无有极限。广大无边是光明，长远无限是寿，无量光无量寿，故能感得广大 无际，依布净土。极乐世界几大，咁我哋知道啦。极乐世界同法性一样大，法性广无边际，时间冇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西方净土亦系咁，广大无边际，时间冇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亦即系话时间空间喺极乐世界唔存在。极乐世界冇时间空间呢个妄念，真嘅系妄念。时间空间喺我哋呢度系妄念。白法明门论将佢列喺不相应行法，24个不相应，佢里面方分就系空间，时分就系时间。用而家嘅话嚟讲，只系一个抽象概念，冇事实，叫不相应行法。佢同心法唔相应，同心所法唔相应，同善法唔相应，同恶法亦唔相应，所以佢系一个抽象概念。我哋有呢种概念就真嘅，有时间限制，有空间限制，极乐世界冇啊！你想翻到过去，你想走入未来，随便你，你自由自在。如果我哋喺极乐世界想睇3000年前嘅地球，就见到释迦牟尼佛喺度讲经教学；睇3000年后嘅众生，嗰、那个世界个样通通见到，都喺眼前。点解呀？全系幻象，冇一个系真实嘅。呢度系讲菩提心感得依布净土，长远无量正报寿命，广大无际系依布，长远无量系寿命，随菩提心无能当比，只有菩提心能相应，随菩提心都唔相应，故说此心为彼正印，是名随是法心相也。修净土发菩提心好重要，后面三辈往生我们会见到，无论上辈、中辈、下辈，往生的条件两句话：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唔发心唔得，唔发心往生唔到。发心要发真心，唔系假嘅。又想往生极乐世界，对呢个世界仲有留恋，咁就唔系菩提心。对呢个世界有丝毫留恋，菩提心就破咗啦。呢一点唔可以唔知道。如果唔知道仲有少少留恋，我哋呢一世念佛到最后唔会往生，冤枉啦。点解唔会往生？呢、这个梦如梦幻泡影嘅假象，你仲留恋佢，你仲唔舍得离开佢，你错啦。咁就系你自性上严重嘅染污，断恶唔做罪业，修善方便人哋，而唔将啲善摆喺心度，作而无作，无作而作，作做呢啲善事，就好似冇做咁，心里头干净，心里头纯粹就呢句佛号就好，唔好去想佢，想全错啦。身体好念佛，身体唔好亦念佛，唔好妄想。身体好随缘帮助苦难众生，身体唔好就求往生净土。如果你仲有福报，好快就会恢复，或者得 阿弥陀佛加持，阿弥陀佛要你表法，好似海贤老和尚咁嘅人好多，佢喺度表法，佢痕迹都唔露，一般凡人睇唔出嚟。等佢走咗啦，谁尚稀有，你慢慢先会諗到。你諗到嘅时候，佢已经离开啦。呢啲都讲随事，唔可以唔做。牛益大师讲得非常清楚，真信、真愿，我真相信有极乐世界，我真相信有阿弥陀佛，我真相信四十八愿度众生真实不虚，一心向往西方世界，咁啱啦，你绝对往生。咁世间事过唔过问？可以过问，唔好摆喺心度。过问系乜嘢利益众生？有缘要帮助，冇缘唔去攀缘，攀缘就错啦。有缘做，冇缘就算啦。做仲系念佛，唔做亦系念佛。念佛求往生呢个念头唔可以中断，咁就啱啦。呢个菩提心理事都圆满。下面所言顺理而发心者，呢段系第二段，顺解诸法皆如幻梦，非有非无，离言绝虑。呢四句我希望同学记住，你时时记喺心度做观想，对你帮助好大。所以如来嘅经教要相信，要能理解，咁好重要。佛嘅经教教咩？就系同我哋讲，一切法系假嘅，唔系真嘅。皆如梦幻，《金刚经》上嘅话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，你就放下啦。好自然咁放下，好快乐咁放下，唔再执着。我哋諗下，琴日过咗啦，再搵唔返嚟啦。前一个钟头，前一分钟仲会返嚟咩？唔会。真嘅系一场梦。人生喺世间有美梦有恶梦。美梦恶梦唔系外面嚟㗎，自己内心里面生㗎。心底善良，一尘不染，佢就系真正修行人。佢喺呢个梦中系好梦美梦。点解呀？时时念佛菩萨，时时想净土，好啊。一般凡夫呢做嘅系恶梦，点解啊？佢日日谂社会动乱，日日谂地球上咁多灾变，又冇地方避开，身心唔安，咁就系恶梦。老实念佛，一心向往西方极乐世界，再难有难冇难都唔好理佢，唔摆喺心度，真有难快乐。我去极乐世界啦，佢冇恐怖，冇忧虑，真快乐啊！咁讲系真嘅，唔系假嘅。所以海贤老和尚劝人时时讲咁嘅一句话：好好念佛，成佛系真嘅，真就系永恒不变，回归常寂光，真嘅，法身如来。常寂光是我们的乡下，我们从常寂光出来，现在要回归常寂光，几自在啊！日常生活中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，不摆在心里。记住 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乜嘢都唔摆喺心度，都将佢放下，一心一意就向往西方极乐世界，咁就啱啦。对一切法应作如是观，就是真相信、真明了，一切诸法如幻如梦，非有非无。你唔讲得佢有，你讲佢有，刹那生灭，生灭嘅速度太快，我哋都感觉唔到。唔讲得冇，点解啊？佢嘅幻相累积起嚟，我哋见到幻相，一秒钟2240兆次生灭，我哋睇唔到。如果一秒钟只有10来次、11、12次生灭，我哋见到啦。好似睇电影，将放映机嘅速度降低，佢一秒钟24张，将佢降低到一半，一秒钟12张，我哋就见到啦。一秒钟12张，见到咩现象？我哋做过实验，见到银幕上突然闪一下一道光，半秒钟，你话光里头有乜嘢见唔到？好似有山、有人、有树木，睇唔清楚，好模糊嘅一个概念。如果俾你睇一秒钟，见到啦，一秒钟清清楚楚见到有人。人面貌点嘅唔知道，咁系咩？两秒先能见到人嘅面目，动画啊！成个宇宙系动画，而且呢啲动画系唔会再出现嘅，佢只出现一次就再冇啦。唔似菲林，菲林我哋仲可以睇第二次、睇第三次，慢慢睇，佢只有一次，冇第二次。所以唔讲得佢有，亦唔讲得佢冇，离言绝类，唔好去讨论佢，冇讨论嘅必要，讨论都系讲废话，唔好去想佢，类就系思想，唔好去想佢，佢已经过咗啦。教我哋咁睇法，依此信解法广大心，法心难啊。虽不见有烦恼善法，而不本无。本无就是完全将它否定，那是错的。你不可以否定它。宁其经里面讲得好好，使我们对一切万事万物的看法是自心现量，不断之无，咁讲得妙啊！佢一个一个唔断，但系确实系冇，讲得太好啦！呢所有现象从边度嚟？系我哋自心现嘅，自心嘅现量，一个跟住一个画面，佢唔会中断。事实呢，事实是个无，不断之无，妙绝啦。我哋要时时作如是观，就啱啦。呢、这个叫诸法实相，或者讲现实嘅真相。你见到啦，呢、这个真相了不可得。你如果话得到啦，假嘅，系你自己一个妄念妄想，你得到啦。事实上你完全得唔到。近包括我哋嘅身体，呢、这个身体我哋得到啦咩？冇。刹那刹那生灭，不断之无。身体系自心现量，不断之无。我哋嘅衣布，大嘅呢个地球，细嘅我哋呢个村庄， 亦是自心燃亮不断之磨。上座如是观，心就清净，就能放下，肯放下。何来咗之后，厌烦心里头起心动念，妄想杂念，对佢哋就厌烦。咁系咩啊？修清净心，清净心喺现前，我哋通常每个人都能修嘅，最极方便无过于念阿弥陀佛。喺阿弥陀佛呢句名号中得清净心，好啊，真正不可思议。所以唔讲得佢完全系空嘅，咁系恶取空错啦。有而非有，空而不空，咁先系事实真相。所以可断可修，我哋唔否定佢。五戒十善，我哋真做。中国老祖宗教我哋嘅五伦、五常、八灯，我哋真做。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绝对唔违背。自己应该遵守圣德，以呢啲教化人。教化有身教有言教，讲俾佢听系言教，做俾佢睇系身教，帮助众生觉悟，帮助众生回头，好事应该做，同菩提心相应，可断可修。是故虽缘识断识修，而不为于无缘三昧。无缘三昧就是三空三昧，空无相无作，不违背圆融的。虽缘皆道，无量有情，而不全能道所道，故能随顺于空无相。这句很重要，咁是真修行，是大乘，是菩萨。做再多好事，做完了心里头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，好啊，慢慢自己开悟了。如经言，如是灭度无量众生，心无众生得灭度者，这一句经文是《金刚经》上讲的。菩萨度一切众生，度无量众生，这种是事。心里头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，这种是理。理不爱事，事不爱理，理是圆融真修。怕着相，他有没有着相？着了。他着了怕着相，我们没有完全依靠阿弥陀佛，就要将经听清楚听明白，我们不好将事情做错了。如果完全靠定，没有疑惑，好像海贤他们一样，他们不听经，他们不读经，他们什么法都不修，就一句名号念到底，念到功夫成片，念到事一心不乱，念到理一心不乱。我估计他念到理一心不乱，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，大概二十年。这种是渐修，不是顿悟。六祖慧能是顿悟，不是渐修。他日日念佛，日日念，念了二十年，得一心不乱。究竟一心不乱正得化身菩萨的果位，几时呢？我睇佢隻光碟睇咗几十次，我觉得 佢应该喺40左右，非常有可能系40之前。30几岁，佢得你一心不乱，就系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。喺呢个修学过程中，世出世间一切法，佢冇唔通达嘅，佢全知道。所以佢亦露咗句：我乜嘢都知道，就系唔讲得。人哋问佢点解唔讲得，佢就开玩笑：天机不可泄露，泄露天机会俾雷劈。开玩笑就应付过去啦。话里头有话，唔系时候，唔系时候讲就讲错啦，唔应该喺呢个时候讲。你喺呢个时候讲亦讲错啦。时节因缘要掌握到啱啱好，佢起作用。所以重要嗰句就系、是、不全能道所道，唔着呢种相，故能随顺于空无相。好似《金刚经》上讲嘅，乃至讲说故，如是法心不可思议，是名顺理法心相也。呢度同我哋解释乜嘢叫顺理，理系一切法都唔系真嘅，包括极乐世界。极乐世界系真嘅咩？极乐世界从边度嚟嘅？阿弥陀佛一念普度众生嚟嘅，就系佢有呢个念头。一切法从心想生啊嘛，阿弥陀佛心想要度遍法界虚空界无量无边苦难众生，就呢个念头，极乐世界现前。所以极乐世界同自性一样大，讲无边际，是冇先后，同自性完全一样。上个自性就系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就系真如本性，妙极啦。所以我哋呢个世界，我哋现前呢种环境，系喺极乐世界里头包住嘅，佢包住冇打开。打开就是极乐世界，被什么包住？被无明包住，被尘沙包住，被见思烦恼包住，包了三重。我们将见思烦恼放下，第一层摆脱了，六道轮回没了，四圣法界现前，声闻缘觉菩萨现前，六道轮回不见了，找不到。第二个，我们将尘沙无名，无始无名，根本无名放下，它又是一场梦。这一放下，十部庄严土出现，十法界没了了，十部土出现。十部土就是一真法界，它里头一切法不生不灭，好啊，无量光寿啊，佢有相，相点嚟嘅，无始无明习气造成嘅。如果无始无明习气断得干干净净，冇啦，十部土就唔见啦，唔见咗出现乜嘢？常寂光，自自然然。回归到上直光，上直光里头冇物质现象，冇精神现象，就冇念头，亦冇自然现象。这个光同一切诸佛如来嘅法身融成一体，所以大乘经上讲，十方三世法共同一法身。就咁嘅意思，用成一切，我哋要知道，一切诸法无量劫所修行嘅智慧功德，一切诸法通通都汇集埋一齐，自性本具嘅。 真实智慧，真实德能，真实上好，向内求，唔好向外求，向外求唔到。点个求法，要从好心、善心、善言、善行，从呢度求。善，一切都善，冇一样唔善。如果系恶念、恶言、恶行，咁一切都恶。恶到极处就系无间地狱。所以天堂地狱从边度嚟嘅？从我哋念头生嘅。睇你动乜嘢念头，起咩心，业因果报，一啲都冇差，系真嘅，唔系假嘅。下面呢度讲嘅系，如是法心不可思议，是名顺理法心上也。呢一段系解释顺理法心嘅。下面随是法心有可退移，随是会退转。点解呀？人心唔定，不定圣人，亦得能法。法心人多，退心嘅人亦唔少，所以真正成就嘅人唔多。皈依法心，受戒法心，受满咗大戒，甚至学戒，亦有退戒还俗，靠唔住嘅。六道凡夫唔可靠，顺理法心即无退转。点解？佢明白事实真相，佢知道自己嘅身心外面嘅境界到底系点嘅一回事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真搞清楚，真搞明白啦。佢万缘放下，佢唔会退转。这个顺理同顺事唔一样，顺理系真正明白啦。我哋通常冇定功，从经教里头明白嘅。经教系听佛讲嘅，我哋相信佛冇妄语，我哋嘅信心从呢度嚟嘅。如果得定啦，定可以证明佛讲嘅系真实嘅，唔会退心。凡夫未得定，全靠信心坚定，相信佛唔会呃人，相信佛讲嘅都系真话，绝对可靠。从呢度建立信心，产生力量，信有根，五根五力再增长嘅时候，佢就有力量，力量就能叫你唔退转。菩萨圣人乃能得法，佢有菩萨嘅根性，虽然系个凡夫。我哋常讲菩萨心肠，菩萨心肠咩意思？佢有智慧，佢有内心，佢有慈悲心，就系爱人嘅心，有个善心，绝对唔会做坏事。虽然未学过五戒十善，佢五戒十善已经做得好好，唔系佢有意做嘅，佢本来就系咁。细路仔由细就有善心，呢、这个能法，如是法心，功德无边。切使诸法穷劫演说，彼诸功德又不能尽。呢一段好，非常好。其顺理法心，即前之原理菩提心，以中要较长，故被录之。呢一段文，念老通通将佢抄喺呢度。我哋而家时间到啦，就学到呢度。